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85集，惩罚小孩的方法。这下可是为难死众人了，大家只能寄希望于公孙。公孙似乎没什么把握，打开几个箱子，拿出木头来闻了闻，摇头： 我没见过真的是什么样子，分不出来呀。而且木棉树根的味道比较大，光靠味道很难分辨出来。 不是说木棉会变色的吗？不如放到一起，把变色的都挑出来。 木棉通常放多久变色？ 三五年的样子。 那么久啊。 三五年还是快的，有的放个十年才会变色。这批最早的木头是七八年前的，新的两年前，且等呢。 众人又刷啦一声转脸看公孙，公孙抱着胳膊歪着头想了良久，最后无奈： 要不然让小四的试试。 众人都点头，是个办法。这会儿小四子在哪儿呢？小四子和刘家五兄弟跟着包岩庞玉去太学了，不论展昭他们多忙，太学的学生还是念书为重。刘家五兄弟第一次参观太学，跑进跑出挺忙活，小四子就比较乖了，坐在院子里的石桌边翻看跟林夫子借的几部书，边看还边做摘抄，估计是少见的医书什么的。他正认真看书呢，就听身后有人叫他： 小四子。 小四子抬起头分辨了一下，这声音不认识，于是回过头，就见在离他三五步远的地方站着个人，少年样，身高跟小梁子接近。小四子眉间就拧起了一个小疙瘩，是扁四。扁四微笑着站在太学的院子里，寺外没人，就他跟小四子。 开封最近大家都很忙啊，要不要跟我出去玩？ 小四子合上书，从凳子上下来看扁四。扁四笑了笑： 你不怕我吗？ 为什么要怕你啊？ 你应该害怕的，我要带你去一个更可怕的地方。 小四子盯着扁四看了一会儿，突然笑了。扁四微微皱眉，他这几天一直悄悄派人盯着小四子，只要他落单他就动手抓他，只是这小家伙平日看起来呆头呆脑的，这个笑容却是看不出他究竟是呆还是聪明。小四子看了扁四一会儿，开口： 你知道不？ 什么？ 你只能活到今天哦。 扁四一愣，小四子又笑了： 你怕不怕呢？我说你只能活到今天，我猜这种可准了。 扁四脸色微微的变了一下，小四子点头啊点头： 你怕的啊？你连我都怕吗？你怎么那么没用呢？ 扁四恼怒，上前一步就要抓小四子，只是他手还没勾着小四子的衣襟，一个人影从旁一闪，挡在了小四子眼前。扁四脚下一停，就见小梁子突然出现了，一手护着小四子，一手挡开扁四，对他一扬下巴： 滚开，别碰我景儿！ 这时院门口刘家五兄弟也跑了进来，刘山蹦跶着指扁四： 果然让展大哥猜对了，你们就是想趁乱打小四子的主意。 哼，怎么手下败将还想再试一次吗？ 小梁子还没开口，他身后小四子开始挽袖子： 谁怕谁呀，抽你！ 小梁子眨着眼看自家糯米团子，团子还是能凶起来的吗？ 我就说嘛，这么顺利，原来是展昭展大人算计好的呀。怎么展昭蠢到以为我会一个人来？ 说着他后退了一步，太学的院墙上出现了不少黑衣金面人。 哼，你才蠢，你不会以为展大哥只安排了我们几个吧？ 小梁子话音一落，四周围传来了嗖嗖几声响，那些黑衣人都从墙头摔了下去，个个肩膀中箭。 众人抬头，屋顶上龙桥广拿着弓箭站在那里，太学外边传来了马蹄声，欧阳带着黄成军将太学包围了起来。 哼，怎么劳烦两位将军大驾来抓我个小孩啊？ 小梁子往前一步，小四子和五兄弟退到了太学的院子里，跟跑来围观的包岩他们在一起。 哼，你不就仗着自己小大人不好动你吗？那容易啊，咱们小孩对小孩。 扁四想趁机偷袭小四子，只不过展昭早有准备，安排了小梁子和龙桥广欧阳少征暗中保护。之所以会想到对方可能打小四子的主意，还是因为这恶地城跟黑莲扯上了关系，以及白慕天可能看得见娇娇这一条。知道娇娇存在的，大多对妖王时期留下来的族群之分有了解，但凡知道这些事儿的人都想抓住小四子，得银狐则得天下嘛。扁四的出现给小梁子提供了报仇的机会，若是不使诈，扁四哪里是萧梁的对手？再加上小梁子也不是什么老实人，诈他一次容易，想诈两次那可难了。等展昭他们赶到太学，正看到小梁子一脚将扁四踹出去，摔到门口。扁四爬起来进门的展昭伸手拽住他后脖领子，将人提了进去。扁四挣扎回头瞪展昭， 放开我！你堂堂南侠欺负个小孩，说句不怕被人耻笑啊！ 你个弑父灭祖、吃里扒外的小坏蛋，还跟我说江湖道义！ 展昭点了点他穴道，将他放到院中地上。 白慕天呢？ 哼， 哼，你不说吗？ 就不说，哼，怎么了？呸！你还想严刑逼供不成？ 白玉堂等人都走了进来。众人看着扁四这个死小孩，怎么看怎么不顺眼。扁方瑞也是死得早了，要是还活着，就该好好问他怎么教出来这么个儿子。展昭也不吃扁四这一套，慢悠悠开口： 我不打你，我也不杀你。开封府不行严刑逼供，南侠客也不能为难小孩，你说是吧？ 闻言，扁四略得意的一挑眉： 不过嘛，可以废了你的功夫。 扁四一愣，眼神立刻紧张了起来，看展昭： 你敢？ 为什么不敢？废你功夫一招就行了，从此以后你就变成普通的小孩，那个时候呢，你就跟普通小孩一样，一样上课，一样好好念书什么的，白慕天估计也不会带着你玩了，你从此就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，你觉得怎么样呢？ 我呸！ 扁四激动了，展昭伸手拍了拍他肩膀，扁四就一激灵。 最后的机会，我数到三，你要再不说，我就动手了。一。 扁四怨恨地瞪了展昭一眼，最终开口： 我跟他约好了，如果抓住小四子，就到翠湖边的杨柳树下跟他会合，他在考虑要不要带我去恶地城。 众人彼此对视了一眼，展昭倒是有些意外： 怎么，白慕天没打算带你去吗？ 你以为恶地城是谁都能去的呀？只有真正被选中的人才能进去。不过如果我抓住那小胖子，没准就能立下大功进入城堡。 众人都皱眉的同时，小四子撇个嘴： 你才小胖子。 景儿，别理他。 展昭拽住扁四的胳膊，撩开了衣袖看他的手臂，扁四手上并没有恶地章纹。展昭想问的都问完了，就站起身对小四子招着手。小四子跑到展昭身旁，公孙过来抱起儿子。展昭看看白玉堂，就见他一直盯着扁四看，觉得他应该有话想问，就示意他问吧。 我有一点不明白，你的功夫是白慕天教的？ 差不多吧。 你为什么不听你爹和你爷爷的，反而要听白慕天的？ 白玉堂问出了所有人心中的疑惑，这小孩脑子是有毛病啊， 若论武功，白慕天根本打不过扁胜，他家学渊源，为什么要听个旁门左道？扁四冷笑了一声， 哼，那当然是因为他们太弱了。 你说你爹和你爷爷弱？ 我爷爷是个老糊涂，我爹是个蠢材。 扁四的话一出口，众人都下意识地抬头去看看天，心说这个天打五雷轰的呀。 我爷爷根本没天分，他如今的成就也是靠旁门左道换来的，我爹更是。 扁四似乎觉得自己这两位长辈无可救药，摇了摇头。 中原武林简直一潭死水，苦练有什么用？像我爷爷苦练一辈子也就是这么个样子，要打开天赋之门才可以。 天赋之门？ 在场众人习武多年，还是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。 天赋之门是什么？ 哼，你们这些凡夫俗子是不会懂的。 扁四一扭脸，公孙抱着小四子小声问赵普， 哎，这娃是不是信了什么邪教了？ 我觉得他只是吃错药了。 喂，你准备怎么对付我？把我关起来？你们可没证据。 哼，这叫人赃并获，还叫没证据？ 展昭边说边指了指对面院门后边，好奇看着这边情况的上百太学学生。 这么多目击证人啊，小少爷，你少跟我来这套。 哈哈，我不过是跟小四子开个玩笑而已，那些黑衣人是被人控制的，跟我可没关系。 众人都眯着眼睛看扁四，这小孩要是过十八了多好，揍扁他。 啊，你说的有道理，的确不能把你关进开封府，我也觉得把你关起来太浪费粮食了。 扁四斜着眼睛看展昭，果然见面第一眼他最不喜欢的就是展昭，这种感觉是正确的。 行吧，那你准备怎么做？ 就用惩罚小朋友最常使用的那种方法呀，交给家长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